第49集，我被分手。季星辰在和我交付过彼此之后，回应我的告白，他拒绝了我的告白。 我也确认过了，你的喜欢和负责我都不需要，就当没发生过关系好了。 我跟被兜头浇了一桶冰水一样，幻想性地闻到了一股即将燃尽的炭火被水浇熄时的味道，但我不确定这股绝望究竟来自谁的心底，我，25岁的我，或是季行辰。 这样亲密的事儿，怎么能当作没发生过？ 季行辰声线有些低呀，其中的冷漠却清晰可辨。他轻笑道： 可你已经当作无事发生了呀。 我和季行辰之间不是进度太快，而是早已解锁了这样的关系。 被你否定的上一次，我和你做的比这亲密多了，也说了爱。你忘记了我，否定了我们的上一次，否定了我们的关系和先前的无数次。现在说负责，是不是太晚了点？ 那时我又不清楚是什么状况。 我能理解，发生这样意外的状况并不怪你，你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也不认识我的人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的立场，寻找你想知道的真相。 季行辰转身面向我，黑暗像团迷雾般挡在我们之间，我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但我大概能想象到他此刻应该在轻抿着嘴角，高冷又客观的话里揉杂着分量轻微的难过，轻微到无关紧要。 但在我看来，你就是你，不论你是失忆还是穿越，心态19岁还是25，你的存在对我来说就是唯一。和我分手去找你前任复合那些事，在我看来都是你做的。你有你的理由去纠缠你的前任，我也有理由觉得受到背叛。所以，不要再想解释什么了。 曾经我们是不需要解释也能维系下去的关系，现在纵使解释也无力挽回任何。季行辰能理解我一系列的行为，但不能原谅我的作为。 我也没有推卸错误的意思，之前的两年我也可以一并负责。 季行辰又漫不经心地笑笑， 我也是个男人，睡就睡了，你一直把负责挂在嘴边，不会是想让我对你负责吧？ 如果放在平时，我肯定顺他的话闹了。今晚可谓将情与爱的五味杂陈全体验了一番，此刻心情从云端跌进最低谷，心态却像是归了位似的，在我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，以我25岁的时的语气沉声道： 我想对你负责，是之前两年的感情，你竟然将我和25岁的我归在一起，也该给我补偿的机会。 我确实很保守，我以为季行辰接受了我才跟他做的。 25岁的我有没有告诉你，在我的认知里，爱只能跟喜欢的人做？ 没有，不过我们在一起之后，我明示了你很多次。第一次是我和你喝到微醺，强吻你才睡到你的，要不是我每次撩你你都会有反应，我都怀疑你不行。 别说了，我很激动。 季行辰默声， 改天再聊，睡觉吧。 季行辰知道该怎么应对25岁的我， 更知道该怎么应付现在的我。他将额头贴上我的胸口，头发的触感都变得温顺了起来，像个崭新的毛绒玩偶。他一动不动的假寐，我也就彻底安分了下来。季星辰的迁怒和消极处理比我高级多了。夏天最热的季节已经过去了，抱着睡觉的感觉格外惬意。我们彼此都是这么想的，谁都没再多说什么，打破宁静，将话音留给了改天。我睡着了，我又没说梦话，但我习惯性地表现出了25岁的那一面，被他推拒的动作惹到半醒的男人，动怒般气息粗重，摸索着扯下季星辰睡衣的衣角，蹭过来靠在他的肩头，半步都离不开他似的。好像什么都没变，但什么都不一样了。大抵是总在说梦，这夜的季星辰梦到了他25岁的爱人。一个浅度睡眠时掺杂着回忆与主观臆想的梦。第二轮闹铃声吵了3秒，而后被站在床边的男人关掉。晨晨，8:40了。季星辰趴在被子里闷声道， 腰疼，你昨晚太用力了。 那你再睡会儿吧，你公司那边我会照应。 李宇正 在。 季星辰翻身正面，虚睁着眼睛，视线中是男人面料挺阔的西装裤，裤线笔直的一丝不苟。季星辰用小腿在男人的腿上蹭了2下，将古板运整的裤线揉皱了一点，下一刻作乱的脚踝被一只戴着戒指的手抓住，塞回了被子里。 今天星期几？ 被问及的人日常规划清晰，不做思考的回答， 周四。 要起床，今天有晨会。 他这么说着却没动，甚至睫毛都掩得更严实了。就在季星辰心里默数最后的起床时限时，一条温热的湿毛巾附在了他的脸上，动作轻柔地给他擦了擦脸，像在对待什么真爱的瓷器，哄着捧着，十足的耐心与温柔。毛巾在他的眼睛上遮着，眉间被触碰，轻飘飘的，如被羽毛拂过，在疤痕的位置。季星辰微微挑眉：“ 你刚刚偷亲我了吗？” 男人看着他的眼睛，唇角很浅的上扬了一点。他25岁的爱人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明白。业余爱好看书，看的是《专业与人性》，与人对视时的视线很专注。伴随着思考的神态，像是你心里想的他都能看破，但从不多说。 需要老公抱你起床吗？ 这是玩笑，不过季星辰并不矫情，顺势张开手臂。 要抱。 话音还没落下，他的身体陡然腾空，被男人打横抱了起来。失重感是经济的，但将他托起的臂弯极为稳健，拉满了安全感。背上被对方指尖从不离手的戒指硌到，男人比他更先察觉，做出调整，手掌抚摸那块皮肤时揉了2下。季星辰勾上男人的脖颈，在对方的侧脸上亲了亲，大方地回了个早安吻，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个早晨。 不想做的事不要勉强自己，万事有我。 昨晚跟你求饶，你也没停下来。 季星辰指着自己领口下的吻痕揶揄道：“ 烦请你下次别咬我脖子，衣领都要遮不住。” 这种标记所有物般的行为很难说不是故意的。 弄疼你了吗？ 爽的时候倒也没觉得疼。 男人神色正经，耳廓浮现出一抹薄红。季星辰又切回正常频道说道， 我有个客户脾气很难缠，和李叔是朋友，你帮我应酬一下。 好。在季星辰收拾好下楼时，晾在餐桌上的蛋羹温度正好，他用勺子咬了一口，突然想到他该跟自己25岁的爱人说些什么，似乎不是蛋羹很好吃。哦，对了，他们已经不是这样寻常相处的关系了。 李宇哲，我们分手了。 他陈述现实，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，我也不要你了。 季星辰想象不出25岁的李宇征听到这话时会是什么反应，所以他醒了。他25岁的爱人消失在激情过后的清晨，但没在同样的清晨回来。